哎呀，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 11:01开戏。 今儿个正是10月8，下周重阳赏菊花，大伙儿都来听读报，广播电台是您家。你看透着亲热，但是别来。哎，你看这事儿闹的啊，不是，这一个呢，这个防疫啊，这对他有要求啊，对，少见客，多直播，多交流啊，哎，对了，多用手机，三多一少，嗯，哎，这就是电台是您的精神家园呐，啊，但愿啊，希望这样。我们努力的，哎，给您营造这个精神家园好的氛围，在哪儿呢？拿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拿这个，哎，直接听广播不说，而且那上头有一个话里话外聊天室，哎，到了聊天室里头，大伙儿都是好朋友，您说什么我都得听着。谁让您是主顾呢？谁让您是且呢？对，呵呵，当然这个自律这事儿呢，反正这个，哎，啊，这就看您啊，哈哈，对，这个我不多说，大家都懂道理啊，对，有个别不懂的啊，那也没有关系，慢慢来啊，早晚能懂，呵呵，对，就把这事儿说去啊，同时呢。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，说这上头也是啊，这个跟这个聊天室是差不多的意思，直播的过程当中，哎，那上头有这视频，您甭包辩我啊，有听众到那上头包辩我，您包辩我其实没什么意思啊，因为什么呢，那个视频呢就是一个同样是交流的平台，您就把我那个影像啊当个背景似的就行了啊，不用包贬我哟，长得没有唐国强好看啊，那倒是长得没有陈佩斯好看，那个我不太认可啊，哈哈，对，就是没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啊，简单说些。再一个呢，给各位发个通知啊，说是按照这个十一他不是有那调休吗，明儿个按理说是上班的，但是咱这个呢按正常的啊，咱们这个啊规律来，所以说呢明天后天周六周日录播节目，怕的是什么呢，有听众不知道，立心呢粗心大意，这你看这没说清楚，回头赶明人来了埋怨哟，你看啊聊天室关了啊，你看这大清早来了之后啊，一大清早吗，是吧，拎着一筐大青枣就来了啊，哎，你看这门没开上着板，你瞧这事闹的啊，这回头失望，哎，先说一声啊，记住啊，明天不是直播，以前有听众提出来过，你看你也不说一声来了，你看人家你来都来了，你、哎、对对对，就说这个事儿啊，这个十一长假这算是过完了，搁立心来说，包括众位同志们，各位听众，还有那个假期呀、啊，一直忙活都没歇班的啊，这个各行各业的人们，假期早过完了，有的就没过这假期，一直上班呢啊，这都道声辛苦了，是吧？听众也辛苦啊，立心说哪天过来咱们直播啊，聊天室大伙儿 全都来了啊，早早巴巴跟这儿排队，拿着马扎什么之类的啊，带着行军床，哎，太夸张了，我就说那个意思，就给您形容一下，都不容易是吧？假期过完，这就得踏踏实实又得上班。上班是上班，甭管是上班还是下班，上班族、下班族、歇班族，哎，这就说了，好好过日子。怎么叫好好过日子呢？啊，这个听出来了，我这嗓子有点哑，为什么呢？昨天晚上跟朋友吃饭，啊，给人上了一宿的课，哎，不是一宿啊，不那个不行，一宿是饭馆不干，人家还得下班呢，就是上了小半宿课吧。哟，那位说您这好家伙，大教授讲课去了？不是啊，就掰扯点事儿。呵，哎呀，掰扯过来，掰扯过去，嚯，可了不得了。越说，这罗圈套，这线头越多，都摘不出来了。想到这儿，送给大家，就由此有这个感想，啊，跟朋友说的是什么话题，我这就不说了，啊，跟大伙儿没关系，哎，嘿嘿，有个感想啊。两句诗文送给大伙儿，帮助您，方便您，啊，促进您，推动您好好的过日子。哪两句呢？头一句，不畏浮云遮望眼。畏啊，就那害怕那个畏，畏惧那畏啊，浮云啊，这大伙儿知道，遮呢就是那遮挡的遮。望眼，望是那个望京那望啊，眼是眼睛，望眼就是哎，望远处看这个，哎，这视野，哎呀，哈哈，你看，哟呵，坏了，多了云彩了，哎呦，这云彩上来了，哎呦，又看不清楚啊，手搭凉棚是吧？这样啊，那位说您这说的是孙猴，我就说，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这是上一句，这是一位古人他的。这个写的诗七言，哎，北宋的大政治家王老爷，王老爷啊，王安石，这是他的一句诗，不畏浮云遮望眼，就眼前啊，你看着呵，云山雾罩，哎呦呵，看不明白，这是怎么了，这是，别着急别着急，让浮云飞一会儿，云散了你就看清楚了，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也别瞎猜，就怕这个，不畏浮云遮望眼，一个是别瞎猜，自个儿先别含糊，再一个呢，别老听那个哟，推个公众小号，嘿，说这个说那个，哎呦，你可不知道啊，我来给你解读解读，我来给你分析分析，我来给你研究研究，就怕这个容易被带跑偏了，这之前说过好多次了，咱就不详细说了。头一句，二一句呢？哎，当心被人带跑偏。啊，这个是现在的人写的诗，啊，哪位啊？大政治家？不不不，不是。大文学家？不不不不，不是。啊，大军事家？哎，也不是。是这个主持人啊，小小的一枚主持人立新说的。嗨，这以前也说过，当心被人带跑偏了。哎呦，呵好，也不知道是打哪儿听说的啊，澡堂子听说的，很多谣言都是澡堂子听说的。嗨，好好洗澡多好啊，你看他那儿泡舒服了啊，逮什么说什么，这说的是过去，现在很多谣言还告诉您打网上而来，老说这个世上啊，提醒各位啊，当心三类人，哎，头一类别有用心人，这我不多解释啊，明心人一听便知，明眼人啊也可以，明眼人一听便知，干嘛老听啊，广播呀，不得听吗？哎，大伙儿都知道什么叫别有用心，但是呢，这网络上这套路未准，您明白，生活当中来一个啊，跟您这推送鸡蛋的，免费来鸡蛋 啊，到我们这儿听这健康讲座，哎，很多人都知道，嗨，这个他就憋着卖那个，就他那什么保健品来着，好几千上万，啊，哎，这，嘿，吃着顺口啊，好家伙，拿保健品当饭吃，把老年人给忽悠了。这生活当中就这类套路，其实说实话不难识破。怕就怕网上，呵，哎呦呵，说的跟什么似的，哎呀，你们可不知道，尤其这个那个，嘿，尤其是大家关心的，跟百姓生活呀，国家的政策呀，哎，这些个直接相关的有些话题，话题没问题，该说说您的，都可以说啊，咱们共同来啊，探讨探讨，聊一聊。怕就怕有人拿这个搭车给他自个儿蹭流量。老年人啊，上岁数朋友不太清楚这流量怎么回事，我也原来也不太清楚，这流量告诉您它能直接变现，所以我就说别老点那些小号，你一点行了，那就是他的工资，就等于你给他发工资了。是啊，您挣的那点退休金啊，行了，全都便宜他了。哎，就这么简单，别有用心人，这个不多说。二一类呢，无脑人。哦，脑人没了，嗨，无脑人啊，这听着难听，其实啊，人没，哎，咱就说啊，没准是好人，有时候上当受骗，越上当越受骗，越是好人，单纯，你跟他说点什么他都信呢。当然咱就说那个可怜之人必有什么之处来着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您要是广播电台电视台啊，报纸啊，啊，这有根据，这个报道他不信，哎，这也不这好家伙，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不信，别我不听那，我不听那个，啊，他那这什么呀？他都没背稿，啊，看出来了啊，有听众啊，就看我这直播，我手里头拿着稿，但是我没看着念。有听众说我没背稿，能把这背完稿这节目都弄成这个，让你觉得他没背稿，那才是真正背了稿了。哎，对了。哎，这个传统媒体这报道他不信。信什么呢？信网络那小号，那字儿还挺小。哎呦呵，我是内部的消息。嗯，哎呀，我这家伙，呵，我这有内幕消息。哎，那天啊，嘿，隔壁老王告诉我的啊。啊，这么个内幕消息啊，对了，说的云山雾罩的，云里雾里，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情。哎，这种的他信。其实啊，想一想，这很正常。为什么呢？就说平常啊，有那个喜欢那个串闲话的呀，啊，这个呵，传点谣言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，那有啊，古已有之，古今中外都有这好事之徒，尤其是碰上点事儿。哎，比如说啊，他这个哎，国家还好，或者是社会也罢，哎，出现点大的事情，简单说啊，大事儿小事儿就大家都关心啊，比方说自然灾害啊，其实自然灾害也未必就是地震呐， 啊下雹子呀，暴雨呀，洪水啊，水叫什么，水旱蝗灾呀，未准，你这疫情它不叫灾害吗？一样啊，自然灾害吗？对，往往碰到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大伙儿心里头又有点担心似的，这很正常。好家伙，他算得了乙了，逮着了哟，嘿，这就听我的，就得听我胡说八道了。你看看，哎，就这个。但是呢，这有那人没说嘛，他说他的，你别信呐，真信呐。哎呀，呵，这家伙一旦相信了之后，好，耗上这口啊。哎，业余爱好听谣言，嗯，九头牛都拉不回来，嗯，好家伙，哎，就这个，有这样的 啊，我后头会讲。咱就说上当受骗本身值得同情，这个没问题，这绝对是如此啊，公安机关得这个帮助人家，咱也得关心啊，爱护啊。但是你总结分析一下，怎么单他上这当呢？第二类，第三类，不懂装懂人。有那个传闲话的，就有那串闲话的啊，跟着瞎起哄看热闹。嘿嘿，你看看，呵呵，这个我很内行啊。哎，说什么他都内行啊，这个呵呵，海军这个事儿我内行，我内行，呵呵，导弹我内行，我内行，呵呵，茶叶蛋我内行，我内行。哎呦，这差太远了。可说呢，可说呢，就说这种事情。哎，这个咱就把这个啊忠告，这不是针对您啊，聊天室里头99.87%都不是。嗯，那还有点呢，还有这嗨，这个这就说嘛，是不是啊，难免的事情。哎，一回生二回熟啊，不是吃一堑长一智。你看有这事儿，有啊，有那个什么叫无脑人。我给您举个例子，就这小伙子完全是啊，哼，说的真，这个可能夸张点，这说句气话，他这真是活该。为什么呢？他自找的，好好的开着车让警察拦下来了，下来吧，然后呢，然后就走走走走走，带走了，拘留15天还罚款。哟，喝了没有？人家说了，我做好事儿啊，我做好事儿，我是帮着人家，你看招谁惹谁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开个车怎么了？不就是没有证吗？哎啊啊，他没证啊。对了，这就头几天的事情，假期南京有俩好朋友，一个呢岁数大点，开着车，俩人出去办事儿，吃完饭之后呢往家的赶，可能这个时间呢晚一点啊，那个路途呢远一点。那么这开车这大哥呢开了一天车，哎呀显得有点累啊，累呢他倒不是说犯困，他倒没犯困，他就是话少了。我不知道跟这个一块儿跟朋友开车出去办事儿，您是不是有这个感受？你边上这司机啊，你注意啊，他这话一少，哎，你就这你留神，他可能就是犯困，或者是哎不是犯困，就是累了，感觉疲倦了啊。是啊，可不是嘛，就是嘛。哎，有一搭没一搭着聊着天，小伙子跟边上看，哎呀大哥，你看看你这开一天车了啊。是，我开一天是不是累了？就我腰，我其实以前我这腰间盘有点膨出酸。哎，你看看，哎呀，你看这怨我出了半一天事儿，你说我也不想着这个。那大哥说，你想这个吗？不是，我是说你就别你开了，谁开呀？我呀，我开，我来。你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，靠边靠边靠边靠边。他紧着说，这位呢没说他累了吗？这脑子也不太好使，你倒问一句呀、啊！哎呀，你看看还得麻烦你。哎呦，没事没事，还我会我会我会。这车这不叫事儿是吧？跟开拖拉机是一样的。嗯，你听他这个口气啊，听着就吓人啊！他告诉开车跟开拖拉机是一样的。没事，这我在农村开那拖拉机，联合收割机我都开过。下来。他一片腿上去了，这车开了没多远，赶上警察夜查。拦下来之后问啊，这谁开的车呀？这小伙子他明白呀，他知道啊，一指边上，哎，他开的。他开的，你干嘛坐驾驶这个员的这个驾驶员位这位子上啊？啊，我是那个是这样的，他是这样，他我是坐这儿，但是他开。嗯，没听说过，拿本吧？没有。哎，得，无证驾驶，这个罚的挺重的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这个缺德的装孙子呀。那说您说事儿就说事儿，你这好，这别骂人，这不是骂人，他真是装孙子。哎呀，真的如假包换的装孙子，不是亲的。嗯，装就是装扮的意思，这您听清楚啊，我这可不是那个北京人，这个讲话这个啊，甩闲话，不是， 真是装孙子。那时候你小点声，真的也是江苏南京啊，你看南京专版啊，90岁的李奶奶。哦，李奶奶，哎呀，知道啊，李奶奶吗？是吗？啊，李奶奶吗？啊，是七年风雨狂。嗯，那说您唱的好赖啊，咱姑且不说啊，您说那是《红灯记》那李奶奶，对，不是一个人啊，肯定不是。那么这位李奶奶呢，上岁数了，90了，哎呀，呵，颠颠呵呵，哆了哆嗦，颤颤巍巍，到银行转账汇款。这种情况啊，就是他这个反诈宣传现在深入人心，尤其银行工作人员都有这根弦。一看这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，一个人来的还汇款，留了心了。那个奶奶，您是汇款啊？汇款，汇款，汇，我给孩子汇款。哦，孩子汇款汇多少啊？汇3万元，倒是不多。那个是怎么了？这是孙子呀？您看您这话说的，不是，我是说我孙子这是出事儿了，出事儿了。啊，跟人家干仗来着，哎呀，大战300回合，他们未分胜负啊！啊，在朱仙镇，我孙子是使锤的。那您不应该姓李，您应该姓岳呀、啊！嗯，都朱仙镇了啊，对，对面那个是使枪的，行了，怎么回事？就觉得这事儿不对，报警之后，警察来了。怎么了？就问啊，问老太太。老太太是孙子说跟人家打架来着，打架说人那个，哎呀，把人家给打伤了，哎呦，打的呀，呵，满脸花呀，哎呀，呵，这脸上打的呀，没一块好地方，嘿，乒乓踢他，五官都挪了位了，哎，啊哟，13号线，哎呀，呵，哟，别说那个啊，别说那个啊。嘿嘿，反正吧，就是跟人打架，说把人打了，这得赔钱3万元。哦，那是您孩子，这是您的孙子，这孙子呀，你看就这么一个孙子，你怎么跟你说的？打电话呀，打电话说的，电话里你听出来是你的亲孙子，可不是亲孙子吗？不能是装孙子。哎，后来呢，坐实了，一查，嘿嘿，还真是装孙子，骗子装的，呵。咱就说啊，真是，哎，当然这里头咱就说老太太，说实话可怜啊，咱真的是这个值得同情。这个事儿啊，这个谁也不愿挨骗啊，但是他这个呢有原因，上年岁了，这脑子不太好使，这电话呢有时候他那个通话效果不太好，这一下猛丁哟，这听错了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没准这孩子头几年也没怎么回家，老太太也都忘了孩子什么声啊，是吧？是马派、谭派、是齐派啊，还是西派啊？啊，就是说他这个声音辨识度不高，是吧？就这个意思啊。但是也有这种，记住了啊，有这种情况，不是都这样，但确实有，别有用心人，他是专骗无脑人，大小伙子20多了。这也是真事儿。头几天西安咸阳国际机场，小伙子他是赶飞机，安检完了进了候机大厅，跟那儿坐着，哎，等飞机啊，等飞机，因为他那个登机口那显示了，哎，这个航班多赞，哎，就要起飞，什么时候这个开始这个啊叫什么登机吧，就是他的那个什么啊，就那个检票啊，嘿嘿，对，大概那意思。小伙子跟这儿等着，等着等着，他可能是不是困了还是怎么着，眯瞪了一觉，嗯，突然之间有人碰他，猛丁儿哟呵醒了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干嘛？面前站了一女的，啊，身穿着制服，啊，我是工作人员，呵呵，你好，啊，啥事儿？跟您说一个事儿啊，但是您别害怕啊，我们怕吓着您。啊，又回头您，哎，您没有慢性病吧？啊，嗯，没有什么什么 啊，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，脚气、二脑炎都没有吧？不是，我没有。您说什么事儿？因为机场我们这工作人员有这提醒的，我们这个任务啊，提醒任务，提醒什么呀？提醒就是跟你说啊，哎呀，我就怕你知这事儿，你着急，你赶紧说，我挺着急的。你越这么不说，我越着急。就是啊，哈哈哈哈，您搭乘那个航班呢，舱门要关了。哎，哎呦！小伙子当时脑袋嗡就大了啊，脑袋这么一晕，他这个就开始这个就让人家给蒙住了。你自己想想，机场要登机之前都得广播啊，多少航班啊，乘客们准备登机了啊，这开始检票口，这开始这哎，登机口这开始了，往里走，都会提醒的啊。再怎么不说呢，就是你因为你过了安检了，您那名字都在人登机乘客那名单里头，你要这时候不登机，人家可着机场叫你搭乘东航1523的立新乘客，怎么意思您呢？多赞了，太阳都老高了，怎么还不登机呀您呢？哦，那时候那一听您肯定是打北京首都机场，你要在上海虹桥呢啊，对，农历新再发啊，等你登机呢，哎，肯定会叫，肯定会找，叫好些遍呢，这我都亲身听过，我没经历啊，我没经历过，我都按时登机。这小伙子当时就懵了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我就提醒您，咱们这有个特殊通道，特殊通道，哎，交装户知道吗？知道，地道站，哎，打地道给您送过去，哎，好家伙，59块钱，走这专门的通道，咱就能直接登机，放心吧，跟着我，好家伙，就为这个他掏了59，搞快速就能通过去，就能过去，回头一琢磨，哎呀，你看让人家骗了，你这事儿闹的，你这为什么许的？所以就说嘛。这就得哎，这个长个记性，是不是啊？新闻一口清，滞留新疆伊犁的旅客有序离开。针对黄河中下游秋汛形势，国家防总提升了防汛应急响应到3级。日本东京市首都，对，所以叫东京都嘛。经历10年来震感最强地震。立新读报为您忙，吃罢了午饭喝口汤，监管必须要跟上，隐形消费太难防。工人日报的一篇文章，对这个隐形消费不能一味的忍让姑息。广东深圳有一位王女士投诉了，在这个饭馆吃饭啊，结账的时候发现，耶，怎么多收了3块啊？他是有心人，看了一眼那账单，你要搁立新这个马达哈似的，账单都不干，结账，走，快走快走，啊，这个人家看了一眼，哎，怎么多三块钱啊？这个，餐位费，啊，你们这餐位还收费啊？对，你看你账一座啊，什么道理？你可说呢？他这一说，这个您就明白了，完全是啊巧立名目。哎，但是呢，事先他可不跟消费者招呼，他不说，结账的时候他告诉你，反正你吃也吃了，你这点钱是不是您在乎这个吗？一分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，快掏钱吧，老太太，啊，就是相声里说的嘛，这种就叫隐性消费，哎，3棒骨里就有啊， 啊，5分钱一位啊，啊，知道一进门就给了，那什么钱您呢？坐稳的5毛一位。 火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？ 嗯， 老天地想，哦，坐这儿就5毛了。老太太有心不听吧，那1毛钱算要不回来了。 那要听啊， 并且老太太说了，不是请客吗？ 是啊， 老太太掏这1块钱呢，真心疼。 嘿， 好家伙， 嗯， 那坐这儿这么贵呢？ 是不见。 哎呀，我这1块1张， 嗯，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，没舍得给呢。 啊，怎么样？ 那位接过去，好，您这儿给钱了，这收钱。 嚯，就愣抢过去了。 啊，你看都愣抢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个，虽说这相声说的是旧社会，眼前也未准没有商家那种不道德、不规范的经营方式，这不得加强监管吗？就是这个事儿吗？也有啊，这好，满带着蒙事的，有的是。我告诉您说， 这么着吧，啊，您给5万块钱吗？ 多少钱？5万块钱 啊？怎么着？要咬我鼻子是怎么着？怎么了？ 你们去吧， 我们去做这堂会去。 你们去了，我们就搬出来。 哎，我们接受去呀，我们。 你们这吵架去了，不是说100天就要5万块钱。 谁让您唱那么些日子呀？ 那么些日子？ 你看你这玩意儿100天了。 100天怎么了？ 那3多月了。 你论月琢磨100天。 你不论月100天，它也是250天。 我100天，晚上没有一个白天。 啊、一个白天啊。 哎，这相声是为了逗您乐，但是您琢磨琢磨啊，就他这种，当然这很夸张，喜剧艺术就是夸张，但是您琢磨琢磨，生活中有没有商家跟消费者跟顾客玩这种文字游戏的？一个白天，哎，不能完全一样，但也有啊，跟您老说这一个白天的，哎，对了，所以说呢，要不怎么说得都得说普通话吗？否则容易让人蒙进去，哎。抓紧时间再说一条这个新闻啊，这跟大伙儿有关系啊。北京青年报说的，新一轮北京啊，新一轮尾号轮换启动了，今儿个限行4和9，您就按这个来说啊，这个接下来这3月就是这个啊顺序。得了，感谢大伙儿，不多聊啊，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这个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。明儿个后个录播讲故事也还行，您也得听。到了星期一，咱就得聊天室招呼喽。